你站在他的身边对我说，你说我们之间没有结果，这现实的生活让你经不起诱惑，你说你已经顾不了那么多，其实我真的好想对你说，其实我现在真的好难过，你背弃了承诺，将我的爱肆意挥霍，难道你从来没有爱过我？我爱你却心却意，却被你伤得彻底，当我用尽全力的去爱你，最后你却选择想要放弃。我想你在黑夜里忍不住伤心的哭泣，当你带走了我全部的感情，还要不顾一切去爱去